进而进化成了一张专辑，也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《忘川》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。 要是算是那样春暖花开，我先聊一下两个在床边，我骚已经哈哈屁屁宣泄文章，越过时间有寻找的重量。如果我是海，我就爱一个痛快，为一个女孩硬把世界扛下来。 你好吗，我的宝贝？Good night, good night, 小心来。 善意的问候。 We can move mountains, mountains. We can make change.